我也想体验一下环球旅行的感觉，嗯、是不是？ 对对 对， 那好多船员就是这么想的， 是吧？哦、然后在那儿就是倒不是说能挣多少钱，但是至少 啊，都不是为了挣钱， 对对 对,、 啊、对, 对，就是 有一个免费的体验 啊。对，这个实际上挺难得的。然后那个， 啊、 因为现在游轮越来越多了，大家都会知道坐游轮主要的年龄组是老人 啊、 嗯，所以我们当时这船上主要年龄组也是老人， 好厉害、啊， 因为老人他们有时间， 对、 哦、啊，然后年轻人现在真的就说这几十万，这个钱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事儿、嗯，但是86天不间断的，而且在海上好多地方是没有网的。 哦， 您就 失联， 您就蒸发了，就、哦、几天。 啊，好多地方是没有网的。 对对，就比如说 不能网购了，你们、嗯、 不能网购。对， 是 啊、比如说你要是那个、哦，就是那时候我印象特深的是穿越那个大西洋， 嗯， 穿越大西洋从亚速尔群岛到纽约五天。嗯， 没有啊， 船走五天，好，当然有网很贵啊，哦、那个网那个特别贵。 对，它那个是有网的，是全程的 WiFi， 全是要收费的吗？ 它是按时间收费的。 哦， 很贵，很贵， 怎么贵法？怎么贵法？ 怎么贵法啊？是$1半分钟， 半分钟， 这起步。 $1半分钟， 半分钟， 7块钱半分钟呗。 啊，对对， 我的天哪，这太贵了吧！ 啊、 就是你没法想着有多贵，就是特别贵。 哦， 然后呢 自己 我算是不好啊， 带个 WiFi 也不行啊。 你但那没有 WiFi， 没信号是吧， 所以没有信号。这是3年前 啊、哦， 这东西是这种技术就是飞速发展， 嗯， 而且当时很慢，特别慢， 是吧？当时是一网， 对你别想 2015年嘛， 别往、哎、想着往发一个什么东西，发大图片， 不可能 发文字。哎呦天哪！ 那上岸的时候， 上岸的时候你蹭吧， 哦，蹭网了。 蹭网 还得蹭这个咖啡厅。哎，你怎么总有一个人在我这门口逡巡？ 对， 因为就是每个国家它那个制式也不一样，站也不一样， 有那个、哦、有那个就是那种设备、 哦、 设备，有那设备 这 下来以后，可是下来以后多珍贵啊，你把这时间用于游览 看呗， 游览还是发这个，实际上特别矛盾， 是是是， 非常矛盾。 嗯，大家了解的，其实在这个环球游轮上有它环球游轮的游览方式和生活的理念。嗯、 对对。 所以说呢，这86天您怎么去珍惜这86天？下半段要好好的说说。 对，完全不一样了，跟想象力完全不一样。 全中国又有80天时间，又80天金钱的人都聚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对， 你还联系吗？这、哎、 有很多， 有很多吧。 我没有去。 push 给我，然后呢，我们就来节目嘛，一起 游泳健身， 要游泳健身，对，要 对， 时间 都很精彩， 对，时间过得很快，有故事的人嘛，哈， 嗯、对， 我们那个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一眼光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 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 手心的蔷薇， 自生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有你在。你埋藏的蔷薇， 你动人的香味，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

而且 他预测了这个， 他生活在200年前 哦，然后这个太厉害了， 你想想达尔文是1830年的年底几天，到1836年5年时间。环球，然后人到哪儿一去智利，在那儿待6个星期、8个星期，都是那么去的。所以他对当地的有很多东西，比如说火山啊、物种啊，他都有特别深刻的认识。 是的， 咱们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咱们现在比如说说是不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比他看到多多了，而且容易多了。咱们坐着这么大的游轮去绕世界去，然后86天呢是环球里边一个起步。然后呢，环球呢有那种100多天的、120天的坐着船，它是绕南非、绕南美，那样它不走地中海，所以呢，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把时间放在路上多一点了哈。谢谢环宇的精彩分享， 谢谢， 很高兴到这儿来， 明天再上路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让你高兴，却没人留在我的手心，付出了我坚定的感情，到最后又有谁会？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卷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